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去讨论儿童保险。很多家长呢现在都对于儿童保险如何配置这样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注，有的时候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多少有一些担忧哈。那在这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聊透了，聊细了。那今天在我们录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老师。 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交流关于少儿保险的一个话题啊。 嗯， 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准备好笔记，上课。 下面一个问题，说到教育金哈，刚刚李慧老师也介绍到了，说这个教育金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给孩子去进行配置的，但也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教育金的这个保费啊好像要更高一些，相比较其他的这些医疗险啊重疾险的话，教育金这边可能投入要更多，那是不是就可能限制了一些人群去给孩子配置呢？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啊。那很多家长在给孩子买完了重疾险之后啊，就在开始考虑孩子的教育金。 嗯， 那么我们就是分几个层面来看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给孩子买教育金啊，为什么？那其实我觉得中国家长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家长啊，都是说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是的， 所以呢这个其实家庭的很重大的一块支出都是花在孩子身上，尤其是孩子的一个教育费啊。那么我们说其实一个有一个调查哈，就是在北京啊，当然不是非官方的一个调查哈、就说一个宝宝从出生到他上学，然后再到他大学毕业啊，我们说这个孩子大概在北京需要花多少的教育金啊？那这个统计的数字呢是，北京是大概要280万左右啊，对，非常非常的高啊，就是北京的平均线啊。但是我们说这可能是中产以上啊，但是我们说之前呢，大概在10年前有一个比较官方的数字啊，是说把一个小孩培养成这个18岁啊成人，大概需要80万左右的一个教育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数字比较老了。那随着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啊，然后经济发展啊，其实我们是觉得在北京啊，一个孩子他长大成人，如果能够受到比较好的教育，100万是妥妥的啊，对吧？这个只要是现在的家长都会深有体会。现在像孩子刚出生到他的这个幼儿园，可能就开始早教，对吧？随便我们上一个各种培训班，可能都是1万2万起啊。然后这个上了学以后，主科的啊，副科的，随着现在双减政策吧，现在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综合的体育啊、艺术类的这样的培养，又开始加大力度了。那么，所以其实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这个教育费用是持续的，而且是阶段性的提升的啊，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要不要买的问题啊，第一个要买，我的观点是要买，因为首先这个教育费的支出是非常巨大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孩子的教育这件事情上啊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就是孩子在健康成长，他的教育费支出上可能会有一个风险，可能就是这个很多家长啊可能往往忽略掉的。那这个风险就是说，我们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啊，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孩子在18岁之前接受到我们条件之内最好的一个教育。那么我们要尽我们的所能啊，要克服一切的风险来完成孩子的这个学业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生人身风险啊，对，我们有可能发生意外，我们有可能发生疾病风险。我们如果去经营企业，我们的企业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企业的动荡啊，企业的风险。那么如果我们的资金去投资，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这个资金的收益呀 不尽如人意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可能各种风险它可能会导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期的完成我们孩子的一个教育费的一个持续的支出。这可能很多被很多家长忽略了，因为家长可能觉得我现在年富力强，身体也健康，我觉得我足以来支付孩子未来的一个成长。那么教育金呢，它其实它设计的架构是非常科学的。它一般呢就是买一张保险的合同，你大概通过5年或者是3年左右的缴费，你就可以给孩子建立一个一直到他30岁之前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支出。那一般比如说你交到三年五年之后，你就不用再缴费了。然后它会涉及到孩子，比如说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给你一笔孩子的大学的一个教育费。然后呢孩子深造的时候，25岁，比如说他要给你一笔25岁的一个深造金。然后到30岁的时候再给你孩子一笔创业金啊。那这个费用呢，你就可以先倒算一下，比如说你根据你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你可以算一下，我的孩子大概算一下也大概需要100万左右的一个教育费，能够保证不管我的这个家人发生什么 么样的情况，我的企业发生什么情况，孩子的教育不能够打折，那么你就会倒算你交的保费是多少、 嗯、 啊，然后呢那就可以保证说到孩子这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点，肯定是有这笔费用能够保证他学业的一个完成啊，这个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投保人的豁免，就是投保人在缴费过程中如果真的发生意外，他不在，他没有办法缴费，但是让保单不受影响，你的孩子的教育依然可以继续的一个维系啊。所以鉴于以上这种这几个重要的原因吧，我们都非常建议啊，这个身为人父人母就是如果你能力可以的情况下啊，还是要去选择一些教育金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当然教育金的保险呢，就是说家长有的说，那我可能给孩子未来教育需要花500万，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钱、 嗯、 没有关系。我们买保险的一个原则呢，就是配置原则是先打底啊，之后呢再动态的去调整、 嗯、 你现在配不了500万，你先给孩子配100万，对吧、 嗯、 然后将来你的这个收入水平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可以在阶段性的再给孩子匹配教育费啊，或者说他的一个现金流的储备的这样的一个保险、 嗯、 啊，这样对于家庭整体的一个财务安全啊，孩子的教育来说，我们是更有保证的。我是 那就像您刚刚介绍的，估算这个孩子、嗯、我的孩子可能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需要花费100万哈、 嗯嗯、 那我们倒推到这个需要的保费大概是多少 啊，这个各家公司的不太一样、 嗯、 对对对，各家公司的产品，因为教育金呢它也有几种，一个呢就是这种阶段性的，比如说到30岁左右就结束的、 嗯、 啊，然后中间还附带一些小孩的这个重疾责任的、 嗯、 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像我们介绍我们北京人寿的这种经付年年呀啊，它中期的年金、 嗯、 对吧，它也可以解决这种教育金的问题、 嗯嗯、 所以不同的产品的这个种类可能家长投入的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 嗯、 那如果以我们经付年年来看啊，如果说客户选择我们的这个3年缴费啊，15年到期给孩子准备一笔教育金的话，那大概如果100万的话，他大概年缴大概20万左右啊，3年，然后到满期的时候，他就可以孩子拿到100万的一个教育费。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还是很高，是是是。 嗯嗯，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3次赔付，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赔付30%的基本保险金额，每种轻症最多赔付1次，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3次，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直接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或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一项，不再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第三个特点，特定重疾防护升级。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产品针对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赔付100%保额。如果首次罹患的是合同约定的特定恶性肿瘤重度，则额外赔付30%基本保险金额。